第38集。 孟昭简单处理了伤口，然后推开监控室的门，走进去，透过双面镜观察着审讯室里的吴为寒。吴为寒上半身后仰，靠在椅背上，这是一个极为放松的姿态。也许在吴为寒的假想中，此刻救护车里的那些人已经因为一场车祸彻底的归西了，而他的那些罪恶也随着那场车祸消失无踪。想到还躺在重症监护室的陆时琛，在看着眼前有恃无恐的吴为寒，一股愤怒在孟昭的身体里冲喉而上，他捏紧了拳头，恨不得将吴为寒从审讯室里拖出来，找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狠狠地揍他一顿。但是孟昭知道，此刻他必须比吴为寒更镇定更冷静，才能让吴为寒得到应有的惩罚。看着吴为寒的放松的姿态，再加上之前他们打过交道，孟昭知道这次审讯没有那么简单，想要从吴为寒的口中套出真相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击溃吴为寒的心理防线，心理防线一旦崩溃，就会表现到外在行动上，同时也一定会对日后的审讯起到不小的作用。 孟昭深吸一口气，他克制着自己的愤怒，竭力让自己保持着最大的理性进行这次审讯。孟昭推开审讯室的门，另一个负责记录此次审讯过程的警察也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。吴为寒看向了孟昭，孟昭也看向了他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孟昭拖出审讯台前的椅子坐下来，用一种凌厉且审视的目光盯着吴为寒，他仔细地端详着这张有恃无恐的脸。 这张光鲜的皮囊下到底藏了多少丑陋的罪恶？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究竟犯下过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？ 与此同时，吴为寒也在盯着孟昭看，他似乎并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年轻的刑警队长能有多大的本事。两个人的目光对峙片刻，孟昭抬手撸起了自己的衬衫袖子，露出了下面渗血的层层绷带。 你知道我这只胳膊是怎么伤的吗？ 吴为寒的目光落到了孟昭的胳膊上，他盯着那个伤口足足看了好几秒，没做声，又把目光移到了孟昭的脸上。孟昭拿出从吴为寒家里搜出的那只手机放到了审讯台上。 吴总家里那条鲨鱼可真够凶悍的，差点一口就咬断了我的胳膊。 在听到鲨鱼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吴为寒的眼神发生了瞬间的变化。孟昭察觉到吴为寒身上那种放松的姿态已经彻底的消失了。 没错，眼前这个人一定是凶手，而且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镇定自若，击溃这个人的心理防线是有可能的。对于吴总的心计和反侦查能力，我真是刮目相看了。我想问一问，这部手机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，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 吴为寒依旧不作声，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沉默到底。孟昭又拿出了另一部手机，那是从那个当场死亡的卡车司机的身上搜出来的。他看着吴为寒说， 既然你不肯回答，那不妨来猜一猜，这部手机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它的主人现在会在哪儿呢？0:24，这两部手机之间进行了三次通话，总计时长8分48秒。这段通话到底说了什么？我相信没有人能比吴总更清楚了。有没有打算跟我分享一下？很可惜的是，当时我也在救护车上，看到我活着出现在这里，吴总会不会很意外啊？ 吴为寒手臂的线条肉眼可见地变得绷紧了，他依然沉默着。但是孟昭知道， 这沉默不再是出于有恃无恐，而是因为吴为涵在畏惧，他畏惧自己一旦开口就会被抓住把柄。孟昭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抬高了音量： 吴为涵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这些罪行就和你全都无关吗？ 孟昭站起身，两只手撑着桌面，俯视着对面的吴为涵，向他施加着无声的压迫感。然后他向吴为涵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： 说说为什么要囚禁那些女孩？你把他们囚禁那么多年到底是想做什么？那间地下室是你什么时候建成的？那所疗养院的实际所有者是不是你？指使卡车司机撞救护车，你是想杀人灭口吗？ 孟昭的音量一句比一句高，每一句质问都极有力度。最后一句话说完，在审讯室里甚至出现了回声。吴为涵一直平摊在桌面上的手指缩了起来，两只手紧紧地交握在一起，这是人在紧张的状态下才会出现的反应。孟昭紧盯着对面的吴为涵，沉默持续了一分钟、两分钟。孟昭知道，对于此刻的吴为涵来说，沉默也是一种折磨。片刻之后，孟昭两只手撑着桌面，上身朝吴为涵俯过去，这一次他压低了声音，在吴为涵的耳边说： 你雇佣的那位司机可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，而我现在非常期待的是，等那些被救出的女孩一一醒过来，又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惊喜。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是自首争取降低量刑，还是等我亲手挖出你更多的罪恶，你自己选。 吴为涵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。 那个司机不但没有完成任务，反而已经落入了警方的手里，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把我给招供出来了，而藏在家里的那部手机居然也被警方翻出来了。警方手里到底还掌握了多少证据？那些关在疗养院地下室的人会不会随时醒过来？一开始就应该下手把他们杀了才对，到底该怎么做呀？坦白真的会降低量刑吗？沉默下去，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 因为距离很近，孟昭可以看到吴为涵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。 看来对于事情完全脱离自己掌控的这种状况，吴为涵始料未及，已经达到了全盘崩溃的临界点。 孟昭盯着吴为涵的嘴唇，看他从紧闭到微微的张开，似乎下一秒就要说出什么了。这是一场无声的对峙，孟昭在用沉默逼迫吴为涵开口。就在这时，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声突兀的门响声打断了此刻的沉默。房间里刚刚还高度紧张的氛围因为这声门响而出现了松动。孟昭立刻皱起了眉，转过头： 谁？ 门外有人探进身来，那个人西装革履，递进来一句话： 吴总，您有权保持沉默，我是您的律师。 吴为涵猛地抬起头来看向那个律师，他如同看到了救星一般的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孟昭的愤怒瞬间被点燃了： 谁让进来的？滚出去！ 急匆匆跟过来的警察赶紧把律师拉了出去，一边道歉说： 对不起孟队，我一时没拦住。 孟昭走过去，抬手揪住那个律师的领口： 就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， 差一点孟昭就能够彻底击溃吴为涵了，就可以从他口中套出真相。想到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的陆时琛，想到那些从疗养院救出来的昏迷不醒的女子，孟昭简直想一拳打死眼前这个律师。他几乎咬牙切齿地对律师说道： 妨碍执行公务造成严重后果，你这个律师应该知道要承担后果吧。 孟昭用力地把律师丢给了警察： 先把他带走，你一会儿过来找我。 警察把律师压下去， 而孟昭在监控室内来回的走动着，他无法平复自己的愤怒。 妈的，再等五秒钟就能从吴维涵口中撬出真相，居然因为一个什么狗屁律师的突然闯入而功亏一篑了。 此时另一个负责记录的审讯警察也走出来拉上了门。 孟队，还接着审吗？ 还审个屁啊。 孟昭瞥了一眼监控屏上的吴维涵， 还怎么审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